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明明是烟斗，但又说不是烟斗。明明是爱人接吻，但又用白布覆盖双方的头部。到底艺术家玛格列特的作品为什么这么特别？ 玛格列特其中一句很出名的名言就是，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他经常都说他很抗拒自己被称为艺术家，他只是一个会思考的人。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8:30压轴一集，主持周以玲和米克会为你介绍艺术家玛格列特。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咧都系建议咧，第二针咧其实都系用翻同一只嘅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话隔一年之后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咧，其实就可以嘅。随住时间过去咧，你身体里面嘅抗体就会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咧到一年嘅时间咧，亦都系需要再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 接住越夜越精彩李慧图之后呢，咁就开始我哋嘅精神爽利节目啦。五点新闻后，时间呢係接近5:08开始，一路到6:30。欢迎你收听听呢个精神爽利啊。现时的温度比昨日朝同期是高了一度的，25度，今日最高29度啊。 成就是否可把你定 关淑仪 等靠，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志 地老天荒， 成败未必分胜负，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情人在世间价值凭何定？纵使不可言辞清楚，若爱得深。在你我梦里，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关淑仪啊，地老天荒。早晨，今日咧就系3月30号，330。咁啊，系星期几咧吓？系星期二嘅呢个清晨5:12啊，农历嘅日子今日咧就系2月18日嘅。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真系好热啦吓！最高温度29度啊，好似热天咁啊！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咁热咧，有时洒下一两阵微雨、骤雨都唔错。可以降翻少少温啦。而家25度，湿度83%。 How long at last take off？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放我未老。 I'm sorry.

走我远，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身，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言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泪，风中的千秋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是伴我影歌中舞。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言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我走我路，寂寞是。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搁浅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大型货轮长赐号已经完全移动至正常航道，驶离搁浅位置。埃及的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航行已经恢复，长赐号被拖到附近的大虎湖进行进一步检查，预计需时三日。事故原因将会在检查之后公布。局方又说，一共有十几艘拖船和挖泥船参加今次救援行动，最后借助潮涨成功将搁浅的货轮浮起，摆脱搁浅位置。埃及总统塞西在社交专页向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感谢。印尼警方确定日前孟加石市教堂自杀式炸弹袭击案的施袭者身份，并且拘捕多名涉嫌和案件有关的疑犯。警方说，通过 DNA 比对确定袭击者是一对夫妇，隶属印尼本土极端组织神权游击队。警方已经在首都雅加达和周边地区西努沙登加拉省和孟加石市拘捕13人，怀疑他们涉案，检获5枚炸弹和 5.5 公斤爆炸品。蒙古中哥壁省政府官员说，该省3月中旬以来遭遇的强沙尘暴天气构成重大损失，截至昨日大约有16万头牲畜死亡，另外大约有23万头牲畜下落不明。官员说，省内一些地区风速最高的时候一度达到每秒40米，加上能见度低，紧急部门寻找失踪者的时候难度很大。官员又说，省内超过460人在强沙尘暴入面走失，其中9人死亡，全省多处断电断水，百几座蒙古包损毁。港铁车费将会在6月27日起下调 1.7%， 是可加可减机制生效以来首次减价。港铁表示，将会落实不同的措施，令八达通和车票二维码的港铁乘客由下个月至到明年1月1日维持节省大约 5% 的实际车费。有市民表示欢迎，亦都有乘客认为，如果八折车费优惠措施不能够延长，下调车票的价格作用并不大。有议员就要求八折车费优惠可以延续至到年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71点，升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11.99美元，卖出价是1,712.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古腔又称为中州话，或者有人称为戏台官话，在戏棚演出的例戏《六国大风尚》《仙姬送子》等，又或者传统粤曲《夜送京娘》《高平关取笈》等，都是以中州话唱出。想欣赏古腔粤曲，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 戏曲天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个将会是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亦是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蓝图和指引。 香港该如何准确把握，发挥所长？ 密切留意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3月30日下午3点现场转播 《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过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啊，有时咧有啲惯性嘅咳咳声咁样啊，所谓隔夜声，咁咧就会系开下声咁。但如果你屋企仲有其他嘅家庭成员未起身咧，就千祈唔好咁大声，咪嘈醒佢哋吓。所以如果朝头早起身翻早工，或者系好夜先翻嚟嘅，又有屋企人喺度嘅咧，就有少少嘅唔方便。唔方便之处咧，其实就怕嘈醒佢哋。有啲人咧瞓着咗咧，如果嘈醒咧又瞓唔翻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作为家庭成员，大家咧都喺呢方面咧就互相迁就，千祈唔好翻嚟啊大大声咁样。朝头早因为比较静啊，你起身做任何动作啊，去厨房开杯水啊，挞个火啊，或者攞啲杯碟啊等等嘅咧，都好大声音，所以习惯地，如果系惊吵醒屋企人咧，就啲动作已经惯性地细声。好似我朝头早起身啊，准备翻工嘅时候咧，行出厅啊，去洗手间啊嘅时候咧，个步声咧都要尽量细。如果唔系你系大安之系咁即系踏踏踏踏咁啊，踢个拖鞋声嘅时候咧，就真系几应声嘅。所以咧喺生活上咧，就大家喺呢啲小节里边咧，都要多加留意。咁啊，亦都系爱护你家人嘅表现啊！早晨，今日咧就系3月份嘅尾声噶啦，差唔多吓。3月30日，农历系2月18日，星期二。现时时间系5点38分半。仲有两日咧，4月1日啦。4月1日咧，就好多人可能有啲唔同嘅回忆，有啲人觉得啊，4月1日愚人节啊，不过近年都少人喺愚人节里边去捉弄人。咁4月1日咧，大家都会系记住呢一位嘅歌手。如果你系一路都系佢嘅 fans 嘅话，更加难忘啊！原来离开我哋18年噶啦。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山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日夜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真系谁能代替你地位啊？张国荣咁啊，眨下眼系嚟紧四月一号咧，就系纪念佢十八周年啦。咁而家因为疫情关系之下咧，就开咗啲嘅，我哋唔使一定喺一个实体嘅地方去睇一个演唱会，而喺线上咧都可以睇到，都拜呢个疫情所赐。喺呢个坏嘅事件当中啦，即疫情喺全世界都有嘅时候，大家就系喺度即系茫茫然，到底点样啦？可以回复过往嘅生活之余咧，喺当中咧亦都体验一啲前所未有嘅一啲嘅经历啊！就系线上去睇呢个演唱会都系别开生面，不过就冇得睇一个真人喺处嗰种现场嘅感觉啊！咁喺四月一号咧就会有一个嘅线上嘅怀念哥哥嘅一个嘅音乐会啦，当中咧会有好多个名人咧，都系哥哥之前嘅好朋友啦，个个都系拍心口噶啦，啊一即系为咗做一啲嘅纪念咧，就义不容辞地去参与。咁呢一个咧就会系喺四月一号嘅时候啦，会做主持嗰个咧就系阿蛋阿郑丹瑞就讲翻佢同哥哥共事嘅时候所睇到嘅系大家感到温暖嘅哥哥张国荣。咁佢都即系谂翻佢哥哥以前系一个。即系见到佢系一个善良、一个好体贴嘅人，所以咧就好多人咧都会系站出嚟咧，就一齐系度过呢一个纪念哥哥嘅日子。当然都得到咧就系哥哥嘅好朋友吓唐学德同埋佢前经理人嘅一个同意咧，就举办呢个想你张国荣嘅音乐会。而一齐参与嘅歌手咧有莫文蔚啦，亦都有阿克勤啊、张智霖啊，同埋。怎可以笑得他呢？许冠杰、张国荣合作过《沉默是金》。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 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 自信满心里，勾你回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5:48，室外气温26度，今日最高29度。刚刚听嘅咧就系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喺4月1日咧就有一个线上嘅音乐会，到时呢个音乐会咧就以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做呢个舞台。喺开场影片就用张国荣嘅《明星》呢首歌作开场曲，而画面会将一啲哥哥嘅元素用动画嘅形式融入呢个维港嘅景色。再加埋后期制作，就将拥有世界级夜景嘅香港咧，就呈现于大家嘅面前，就揭开咗呢个演唱会嘅序幕。到时佢个好朋友莫文蔚啊、许冠杰啊、克勤啊、张智霖都会唱佢经典嘅名曲啊。咁哥哥嘅经理人陈淑芬就话，其实系即系私下嘅张国荣系一个充满自信嘅巨星，无论佢做乜嘢事，都是随时会是做好准备的人，台上台下都非常之耀眼，但他从来都不会骄傲，总是很客气对待所有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圈是获得很多的人缘。而其中呢，就克勤就说他在回忆当中呢，就哥哥呢就亲自示范克勤的名曲大会堂演奏厅，鼓励他说其实唱歌呢有很多种方法的，不一定要用你现在的唱法，可以开阔好多嘅，即令佢受用无穷啊！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大家好，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朝早一起身我都会习惯先先打开个窗，呼吸一啖新鲜嘅空气，然之后就会倒一杯好大杯嘅暖水，咕一声就饮晒佢，感觉咧就系将全晚咧留在身体里面嘅毒素咧都清除晒出嚟，感觉就非常之舒服，非常之清新嘅。然之后咧就开始煮我早餐啦。早餐我会食啲咩呢？就会食鸡蛋啦、牛奶啦、有麦皮啦，仲会有一啲新鲜嘅生果，咁务求咧令一天嘅早晨咧都系非常之健康咁去度过嘅。咁我都祝大家好似我一样咁健康、咁清晨爽利。 就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啊！今日星期二六点后，我哋有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啊！ 情情怨怨在春雨里，愁愁恨恨在弯道边，遥望。似冰霜，难断春雨密绵绵。频频笑笑在春雨里，明明离离在弯道边。 自当年的一套电视剧叫做《刀神》，是改编自古龙所著的武侠小说《圆月弯刀》而成的这套《刀神》电视剧，男主角就是潇洒的刘松仁，还有当时很靓、很温柔、软顺的赵雅芝一起做主题曲，就是刚才听恩妮的《春雨弯刀》。 以鼓励更多人打针， 另外，政府正系同航空公司商讨喺四月下旬安排喺英国嘅本港居民乘搭指定航班返港，返港后集中喺指定酒店隔离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100米，有薄雾。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171点，升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4， 日元 109.84， 瑞士法郎 0.939， 加元 1.259， 人民币 6.572， 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 0.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11.99 美元，卖出价是 1712.6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冲力射球 好少见咁勤力练波啊！ 香港本地足球靠我哋㗎啦。 哇，受咗咩启发啊你？ 香港电台第五台将会喺3月30号举行香港足球名人堂启动礼，当日香港足球总会主席贝君奇、足球名宿张子岱、黄文伟都会嚟到现场支持，分享足球对佢哋嘅影响。我心中嘅足球火烧得好旺盛啊！嚟陪我练波。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Sir， 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历史二三事，今晚又会带我哋欣赏边幅名画呢？ 受难节前夕，我哋会睇达文西另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其实好多教堂都有类似作品，点解呢幅画偏偏成为大家嘅谈论焦点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最后的晚餐》， 由 Ben Sir、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精神爽利》，或者啱啱加入嘅朋友。六点过后啦，六点两个字。今日嘅系三月三十号嘅新年日子啦，农历咧就二月十八日，星期二。天气方面咧都系热热地吓，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廿九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本周。是持续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三月份的尾声，三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这个早上，精神爽利节目时间，我们健健康康在清晨。礼拜二的嘉宾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在这里。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早晨，这排呢崔博士呢就是讲绘画，令到我们的角度呢去了个怡情养性的感觉先。 是的。 咁这个呢就是来自我们是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好多篇呢都讲这些先。咁我们继续讲下这个画的历史之前呢，又听听崔博士你的金句。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哇，其实任何艺术都是博而深的啦。 是啊。 咁中华喂几多艺术嘅嘢呢，绘画原来喺开始咗呢个话题嘅时候，就算学咗四五年到画画嘅崔博士呢，更加觉得仲有好多好多嘢去研究去发掘啦，係咪？ 直情係啦，好似刘姥姥入大观园一样啊。咁不断嘅摸索，我自己成日都讲到而家都仲系门外汉嚟嘅， 系咁梗系啦，要有排学啊！但系凡事咧，我觉得系有个开始嘅， 系 你有第一步先有第二步啊嘛。 同埋咧，我喺度好笼统、好粗略咁介绍啲绘画史咧，就唔系同大家做学术研究啊，或者咧就系教大家咧点样画画嘅技法，而系咧只系俾一个背景嘅资料，等大家听慢慢咧，我哋引申入去养生嘅时候咧，就有多啲嘅联系。 嗱，上个星期咧，咁啊崔博士咧就讲宋、辽、金佢哋嘅绘画嘅发展史啦，但系未完嘅，今次咧又继续吓。 冇错啦，嗱，我哋之前讲过咧，宋、辽、金，特别系宋朝嘅嗰啲山水画啦，又介绍咗两个人物啦，宋徽宗啦，苏东坡啦，其实宋朝仲有好多其他嘅画类噶， 系例如啲咩画类呢？ 有风俗画啦、花鸟画啦、马画啦、水牛画啦、禅画啦、人物画等等噶。 好，咁啊逐个介绍风俗画系点啊？ 嗱，风俗画讲出一幅画咧，大家一定识噶啦。 系 呢个系最杰出嘅风俗画嚟嘅，咁系张择端 畫咗一幅叫做《清明上河圖》。 哇！呢、這個係好文名啦，即係早幾年係嘛，咪試過係用一個動畫製作出嚟嘅，都好矚目啊嚇。 係啊，喺港澳兩地咧都曾經咧展出過，我都親自咧睇過嘅。 目不暇給啊！ 哇，太靚啦！係嗱，呢幅畫咧係一個卷本畫，用卷畫嘅，上咗色嘅，大約係五米乘四分一米咁嘅大細啦。咁係一幅抗世嘅傑作。佢描繪咗咧當時啊，位於汴河同埋大運河交點嘅宋代國都汴梁嗰種繁榮嘅情況嘅，係一幅好獨特嘅風俗畫，題材咧同民生好有關係，所以咧就可以用嚟作為研究咧宋代當時個歷史嘅資料嘅。 咁呢一個畫家啦嚇，張澤端，佢嘅資料係點啊？ 啊，好奇怪，佢嘅生平記載係唔多嘅。除了在畫中入面的題字，我們叫題筆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關於他的資料。畫到的題字就指出，這個作者張澤端是山東人，曾經在翰林圖畫院那裡任職，即是畫畫。早年曾經在汴京遊學，後來才學畫，就專攻風俗畫。不過呢亦都話佢能夠畫其他嘅畫類嘅。 頭先呢就阿崔博士你介紹咗呢個清明上河圖啊，咁亦都講緊好似就係話即係宋代國都汴梁嗰個繁榮嘅情況。我諗起有隻歌呢都好似好配合，不如我哋而家間聽啦，鄧麗君嘅小城故事。 啊好啊，好聽啊呢隻歌。 好啦，介紹咗呢個風俗畫之後呢，花鳥畫又點呢？ 宋代花鳥畫嘅發展呢真係空前盛大嘅。出名嘅畫家呢，北宋有王居彩啦、赵昌啦、崔伯啦、马斌或者马坟啦，有好多个读音嘅吓。咁南宋咧有李迪啊、李安忠啊、林春啊、杨无咎等等，其中咧唔少咧都系喺画院入边咧画画嘅。嗱，宋徽宗佢本人对花鸟画咧系非常有兴趣，咁咧佢善于咧用工笔嚟画呢啲花鸟画嘅。出名嘅作品咧有《屠沟图》啦。同埋咧《睡鹤图》嘅，但系佢其他嘅作品咧，因为好多人代笔，咁所以咧好难咧确定系咪佢真迹噶啦。花鸟画入边咧，头先我哋提嗰个叫崔伯，个成就好高噶噃。 喂，姓崔嘅系咪你同乡咧吓？ 我都想， 系 不过咧已经无从稽考啦，系咪啊？嗱，阿崔伯善于用介乎工笔同埋水墨渲染嘅技法啊，绘画唔同季节嘅自然环境入边。花鸟的动态变化，他就将宫廷花鸟画推向一个很高的层次。 那他的传世的作品包括什么、 有一幅很出名的双喜图，画入面画了两只喜鹊，就引着双喜临门。这两只喜鹊就吱吱喳喳地对着一只踎在地上很安闲休息的兔仔， 即是吵着他了 直情可能是笑他闹他这样的样子同一时期嘅重要作品仲有咧，刘采嘅《落花游鱼图》，同埋咧易元吉嘅《琵琶元气图》啦。 啊，呢啲其实都好出名嘅画作嚟噶，嗬？ 冇错啦，所以喺度提一提咯。 除咗有风俗画啦、花鸟画，仲有啲咩画画？ 仲有啲马画同埋水牛画。嗱，宋代咧马画入边最杰出嘅作品就系北宋啊李公麟画咗幅五马图。佢系画咩咧？画宋代宫廷得到进贡嘅五匹马， 系 同埋咧啲西域马夫拖住啲马嘅特色啊，被认为系宋代最有才能嘅画马大师嚟嘅。 喂，咁另外仲有啲咩作品啊？ 佢另一幅传世作品叫《林伟彦》，呢、這个有人读彦都得嘅， 即系刀光彦个彦。 系啦系啦，《林伟彦木放图》就系佢奉旨咧林务伟彦嘅木放图。画咗啲咩咧？画咗咧1200多匹马，同埋咧140多个人物。好详尽，好细致 嘅，可以想象到啦，真系应该好细致啊！ 佢擅长用简洁淡墨嘅线条，啲笔法咧好似流水行云咁样，系唔上色嘅，所以咧系以白描著称啦。 咁另外有冇其他啲著名嘅画家咧？ 有啊，同期嘅另一个著名画家叫奇聚，就画牛出名嘅。佢画咗咧《江山放牧图》，同埋李公麟咧。林伟彦《木放图》咧就系北宋两件经典嘅马画同埋牛画嘅作品嚟噶啦。 哦，即系一个擅长马，一个就擅长牛咁样啦。 冇错啦， 咁头先咧就讲咗有风俗画啦、花鸟画啦、马同牛啦，咁仲有啲咩画咧吓？ 啊，仲有啲禅画啦。 系咪即系同宗教佛教有关嘅？ 特别系佛教啦。 咁著名嘅畫家咧，有大師梁楷，即楷書嘅楷啦，或者楷啦嚇。嗯。有句説話咁形容佢嘅噃。 幣曬尊榮，一杯在手，笑傲皇后。 就算著爛鞋都覺得自己好高貴嘅， 即係心境愉快啊！ 中意飲啦，係啊，就笑傲江湖啦，係話之你啦嚇。嗱，佢代表作咧有《六祖截竹圖》， 係 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禪僧》嚟嘅， 嚇 佢個法號就係法常，其實呢個就係木溪啦， 嗯， 亦都係宋末咧禪畫畫家嘅代表人物。嗱，佢有一幅咧叫《觀音圓學圖》啊， 係。 是三联幅画嚟嘅。 咩叫三联幅画咧？ 即系话咧，呢幅画咧由三个部分啊，由三幅唔同嘅画咧就拼合而成嘅。 嗯嗯。 嗱，呢幅画咧而家藏喺日本东京嘅大德寺。呢、這个三联幅中间嗰幅咧就系、是、白衣观音图。 系。 一边咧就系、是、一只长臂猿啊，好似只 B B 猿坐喺啲苍松嘅树枝上边。 咁、嗯、另一边咧？ 哦，另一边咧就系、是、有一只仙鹤啊。在啲竹林嗰度咧行緊出嚟嘅， 啊咁得意嘅嚇， 係啦， 即係有啲寓意嘅可能。 其實係嘅，因為木溪咧經常畫一啲寓意好高深嘅禪畫， 要你估。 啊，而呢幅觀音圓學圖咧就係一幅充滿禪機，但到而家咧都冇人能夠好圓滿解讀到嘅禪畫嚟嘅。 不過我咁睇，其實好多嘢，譬如畫畫又好，或者寫古仔又好，通常會留翻一啲係俾睇嗰個。自己去諗嘅啫嘛，你可以乜都得噶嘛，其實係嘛？ 對， 嗯哼，好啦，除咗呢個禪畫，仲有啲咩畫？ 仲有一類咧就係人物畫啦。 係。 宋代嗰啲佛子道觀咧，都需要咧畫家咧同佢畫一啲咧道式人物像啦。嗱，我哋提過嗰個木溪佢嘅白衣觀音圖啦， 嗯， 梁楷有一幅咧叫做釋迦出山圖，同埋劉松年嘅羅漢咧。都是以佛教人物为题材的绘画来的。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画家是吗？ 还有两个很出名的，一个苏汉臣和李松，都是擅长画这些风俗人物画的。全世的作品分别就是有《秋庭戏英图》和《货郎图》。 好了，听过崔博士介绍了这些这么著名的画之后，我们先说汤水。现在都还是这个春分时分，有什么保健之道呢？崔博士。 吓醒喎，阿钱，听完廿四节气咧，知道咧而家系春分， 系有留意噶。 系啦，嗱，咁啊春分我哋仲系要抒发肝气，清肝明目。嗱，介绍一条咧解郁明目茶啦， 系 啊一人量嘅。 嗯， 咁啊材料有咩咧？玫瑰花、寒菊都系三克，杞子咧大约二十粒啦，灵芝将佢切一片片嗰啲咧就五六片。 系咪普通一般嘅灵芝都得？ 普通灵芝都得噶啦。 嗯 再讲一次啦，玫瑰花、菊花各三克，杞子咧二十粒，灵芝咧就五六片。 咁点整咧？ 嗱，将啲材料咧用滚水略略冲洗一下啦，然之后咧就再加滚水焗佢十分钟， 哦、 就得噶啦。 焗就得噶啦。 系啊，焗佢就得啦。 嗯， 焗完饮晒可以再焗，最后咧食埋啲杞子啊，仲好。 系，即系呢个情况好似我哋冲壶茶咁啫，冲到佢冇味咁啊够咯。 啱啦。 系，咁个功效系点咧吓？ 嗱，玫瑰花咧疏肝解郁啦，同埋和血调经；寒菊花咧佢疏风清热，就平降肝阳；杞子咧就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灵芝就补气安神，止咳平喘。夹埋晒咧就可以疏肝解郁、益精明目同埋补气啦。 嗯，明目好紧要啊！呢排你都俾啲 tips 咧，就我哋要保护你眼睛啊嘛。咁啊，今日会介绍啲乜嘢嘅保护眼睛嘅方法咧吓？ 之前又介绍一穴位按摩啦，又介绍咧一啲烫下只眼啊，或者揿下啲目内眦、目外眦啦。 系。 今日介绍一个闭目养神法。 诶，即系直情系 keep 埋眼咁样嘅啫吓。 对嘅。 养养神咁样嘅吓。 历代的养生家和资料都主张我们目不久视，目不忘视。 所讲的刚才你说目不久视那些都是要保护的眼睛，譬如看得耐了你真的要让它休息这样嘛，是 吧？是的，还有忘视， 嗯， 即是不要看得太光啊，或者太暗里面看东西啊，尤其是现在看电脑啊、手机啊，真系咧，要好好地咧嚟保護對眼先得嘅。 有時咧，其實咧明明就瞓覺噶啦，都仲係攞部手機睇睇嘅。 係啊， 咁對眼都真係唔好嘅嚇。 中醫認為咧，久視罔視咧都會耗血傷神嘅。 嗯，《 黃帝內經》咁講嘅。 久視傷血。 嗱，中醫認為咧，目之神即係我哋眼神咧，應該內守，將佢保存喺我哋嘅眼入邊嘅，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形神協調啦。嗱，有本書《內經》亦都咁講嘅。 心欲求正，必先制眼，益之于眼，使归于心， 则心静而神亦静矣。 那就讲明呢，仰慕我哋嘅心就会静。呢啲资料呢都係为咗呢闭目养神提供一啲我哋中医嘅文献资料呢、作为依据嘅。其实在现今生活里面，我们眼睛真的负担很重的。不要说我们画画的人，一般人呢他做事或者读书，尤其是要用电脑那些、都很劳伤的眼的。平时譬如看电视、看手机、看报纸、看书等等，样样都要用眼神的嘛、所以很容易引起眼攰的，甚至造成损害。所以保养方法之一，就是当眼睛出现疲劳的时候，就应该停止你的工作。咁要全身放松啦，排除你杂念，就闭目静坐3-5分钟，一日可以做好多次。咁样做法呢，就有助消除眼睛疲劳同埋调节情绪啦，养心安神啦。 其实都系话俾佢有休息嘅机会咁解啫，係咪？ 绝对啱嘅。 闭目3-5分钟，如果好忙碌嘅时候，咪趁食晏嘅时候，你又唔系喺街外食，原来喺返你公司食嘅，就有少少时间可以做呢啲动作啦。 非常啱。 好，咁唔該晒崔博士下一个好好嘅介绍，大家留意咯。咁呢一集嘅内容，大家可以随时呢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一五台。知道讲乜嘢呢？ 我哋去到元代啦。 係 讲元代嘅绘画史。 係好啊，咁下次下星期二係一个新嘅月份，四月份见你啦。拜拜。 拜拜。 小城故事 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啊，咁啊，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6:30，而家气温26度，今日最高29度啊。温雅乐队以前出色的一首作品《Love》。 Riches are not my wishes. I'll give you the vow of my life.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ove, L is for life and living. O is the oath of giving. V and E, vow of eternity.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Maybe simple, yet the feeling is true and deep. Feels I'll take it, I'll be a given. Please take my vow of eternity. L-O-V-E,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好啦，听日星期三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同大家讲下，唔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咧？五十肩啊，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证实，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公布应对美国基建需要的方案，涉及大约$30,000-$40,000。报道说，拜登政府同时有一项资金支援计划，涉及加税，为基建方案提供资金。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将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公布方案。方案的目的是重建道路和桥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平收入等的国内问题。而拜登已经有一项为落实方案筹集资金的计划。普萨基没有说明方案的详情。有经济学家估计，拜登的方案可能涉及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整体加税措施。拜登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提议取消企业减税措施，并且向富裕人士加税。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目前不打算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在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萨基被问到拜登政府和北韩的外交接触会不会包括前总统特朗普的方式坐低和金正恩会面。普萨基回应说，相信拜登的做法和特朗普不同，和金正恩会面并非拜登的意愿。捷克首富克尔纳日前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宗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克尔纳乘坐的直升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阿拉斯加州一处冰川附近坠毁，包括克尔纳在内的机上五人死亡，警方已经公布遇难者名单。救援人员已经找到直升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当局仍然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蒙古中郭碧省政府官员说，该省三月中旬以来遭遇的强沙尘暴天气构成重大损失，截至昨日大约有16万头牲畜死亡，另外有大约23头牲畜下落不明。官员说，省内一些地区风速最高的时候一度达到每秒40米，加上能见度低，紧急部门寻找失踪者的时候难度很大。官员又说，省内超过460人在强沙尘暴中走失，其中9人死亡。全省多处断电断水，多百多座蒙古包损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三月三十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铁自从可加可减机制实施以来，第一次录得减幅，六月应该减价 1.7%， 但港铁取消现行的八折优惠，下个月改为95折，八达通乘客搭车比起现在要给回多些车费。有议员批评现行机制过于简单，应该加入盈利指数等参考指标。一阵讲下 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听日就会届满。政府昨日就宣布星期四开始放宽部分的措施，包括是重开公众和私人泳池，而戏院、表演场地等等的人数上限亦都会有所放宽的。而限制身在英国港人登机抵港的措施亦都会取消。专家方面又点睇？一阵会讲下。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字显示，楼价连升两个月，创七个月来新高，各类单位都录得升幅，但是私人住宅的租金指数就连跌三个月，